疆的泥土，它代表我的叮咛和祝福。今后无论你在何处，别忘了这把故乡泥土，除了对我绵绵的思念，请坚守这块神圣的国土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一锅烧过，杜鹃女花层层飘落过。神圣的国土，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一锅烧过，杜鹃女花层层飘落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祖先耕过，敌人踏过，你我曾经牵手走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一锅烧过，杜鹃花层层飘落过。